翻到这条回复的绕岸垂杨直接又被秒出了一口血，继续在世界上努力叫板，要求破纪录，要求单挑。这一次绕岸垂杨也留心了，一点一点地注意着回复。君莫笑还是比较厚道，回应的是相当快，只是消息内容都没见换一下的，依然是三个字，有空的。绕岸垂杨气得像一头钻到屏幕中的游戏世界，亲手把君莫笑揪出来狠扁一顿，但现实是他只能干瞪着屏幕咬牙切齿。这嘲讽的话都在世界上说尽了，结果君莫笑不屑于消息的程度完全可以和他们的会长春意老有一拼，除了两个有空的，丝毫不见任何回应。你说真去问一句什么时候有空，岂不是很没面子？绕岸垂杨那叫一个纠结呀、啊！ 这家伙真有毅力啊，刷了快一个小时了。 星星网吧，唐柔添水的时候顺路过来前台这边和叶修说到了一句，此时他们才刚刚刷完三次琉璃之地，相比兰西阁的队伍竟然多用了一个小时，因为最后的两次叶修指挥了一个全新的打法。但这新打法非但没像当初在埋骨之地副本那样大幅度提高效率，反倒是让四人杀得更加吃力。唐柔新生出的感觉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可以意识到这套打法的犀利，但是却因为四人伤害输出不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没错，四人，今天的琉璃之地他们一直是四人下的副本。唐柔隐隐有一种感觉，这套新打法是在假设第五人在的情况下而进行的，如果拥有了这个第五人的火力支援，或许就可以达到这套打法该有的效果了。于是在副本结束解散后，唐柔又是晃荡过来，拿绕岸垂杨辛苦刷世界说起。 是啊，真是辛苦这家伙了啊。 叶修说着。 你在干嘛？ 唐柔脑袋朝叶修屏幕上探了探，看到的却是空机城里地摊聚集的交易街道。 又在逛街啊？要买什么？ 你和包子的套装都差不多齐了，风叔烟幕那还差着几件，我帮他看看。 哦，钱够吗？我那还有点。 你那点钱留着买药吧。 那什么，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我们还会再刷回去的对吧？ 唐柔问着。此时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前三甲根本没有他们的名字，而且现在又有绕岸垂杨在世界上叫板。唐柔嘴上没说，心里也已经是一团小宇宙随便准备爆发了。 当然。 什么时候？ 得等第五个队员到了。 第五个？这次又是谁？ 你打过教导的。 谁啊？ 辉月，有印象吗？ 哦，那人啊，有印象。那批人看起来是最差的一个，不过至少比我要强。 唐柔说。微草战队无论任何一人击破他还是无悬念的，毕竟都是职业级的。 他叫乔一凡，单挑的话他确实一点也不出众，不过像副本这样需要团队发力的地方才是他真正的舞台。 他什么时候来？ 快了，顺利的话也许明晚就可以见到他。 叶修望着好友蓝，叫一寸灰的鬼剑士这些天是24小时在线，等级火箭般的蹿升着，此时已经是28级。乔一凡的一寸灰短短几天就快要到达30级，这升级的速度比叶修他们，甚至比大公会们同样24小时在线的角色还要快。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公会的角色始终是走在第十区的最前端，任何事都需要自己亲手去完成， 任何困难也只有靠自己去解决。叶修他们的角色虽然略慢了一些，情况上却也差不多，他们慢也就是慢在了游戏时间上。而乔一凡的一寸灰在代练手中有着不输给大公会领跑角色的游戏时间。更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乔一凡的一寸灰起不晚，他这角色能这么快地升上来，因为他的情况已经有一些像是在老区。老区的任何一个角色升级速度肯定比新区要快，原因很简单，有人带。第十区虽然还没有老区那么高的角色，但是对于起跑晚的一寸灰来说，肯定有比他高级的角色来帮助他。他所定制的最快的代练必然会充分利用到这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叶修自然是了然于胸，他看着一寸灰这升级速度就已经断定这个角色是在如何练级，所以他敢肯定明天一寸灰必然会升到三十级。所以今天琉璃之地叶修进行了特别的练习，所以在琉璃之地之后就解散了队伍，而且叮嘱几人今天都不要再练级了，再练级他们可就要三十一级了，过了等级上限，那本事再大刷出的记录也不被承认。 真希望明晚早点到啊， 唐柔感慨着抱着茶杯回到了座位。游戏里绕岸垂杨又刷了半个小时的世界消息，叶修做着自己的事，随便飘到了就看看，没飘到也就没看见，显然是根本没把这个当回事。绕岸垂杨那是谁？这种仅是玩家中的高手又怎么可能引起叶修的重视？一夜过去，天亮睡觉，绕岸垂杨这种角色根本不足以对叶修的脚步产生丝毫影响。微草俱乐部职业选手当然不可能像叶修这样放肆的每天日夜颠倒，尤其是乔一凡这样的边缘人更是丝毫错误都不敢犯，每天准时按照俱乐部规定的作息训练休息，白天的训练时间他不敢有丝毫分心，但是一到晚上的私人时间，他立刻开始研究鬼剑士这个职业，看攻略看视频，甚至又买了两个鬼剑士的角色开始亲手试验。不过他最期待的却还是一寸灰这个需要从头练起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将有机会得到叶秋大神的亲自指点。一想到这个，乔一凡这几天就会莫名的兴奋起来。最近他睡眠很少，却丝毫不觉得疲倦，每天晚睡早起依然神采奕奕，就连白天刺客的练习也觉得自己好像更加出色了一些，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而这一天已经是约定交号的日子，也就是说这一天他的一寸灰即将到达三十级，他终于可以去第十区找叶秋大神讨教。中午的时候，乔一凡略有些不放心地和代练联系了一下，确认了交单没有问题后自然更是雀跃。 怎么了一凡，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啊。 下午训练却是好友高英杰看出了乔一凡心情很好的样子，忍不住过来问问 有吗？ 乔一凡微笑着， 你没事吧？ 高英杰伸手去摸摸乔一凡的额头， 没事啊，我没事，快，训练开始了。 乔一凡躲开了高英杰伸过来的右手，收起傻笑坐到了电脑前，但是不一会儿，在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情况下，嘴角又是开始微微的上扬，这一切却是没有逃过高英杰的眼睛。高英杰当然也很清楚自己这好友前途未卜，心理压力必然很大，只可惜他虽是俱乐部力捧的新星，呼叫很高的大神接班人， 此时却还是人微言轻，根本无法在这件事上帮到乔一凡什么。此时看到乔一凡这几天心情反常的好，对此不正常的表现未免有些担忧。下午训练结束，乔一凡匆匆就回了自己房间。高英杰想找他说话，却一时没有机会。作为俱乐部重点培养的新人，他时不时就会在大神指点下进行加练。今天训练结束，正想去追乔一凡，却又是被队长王杰西给唤住。加练结束已是晚饭时间，高英杰匆匆去了俱乐部的餐厅，却不见乔一凡。问了一圈队友，乔一凡这个透明人实在没人注意，来没来餐厅竟然没有一个人说得上。高英杰跑去乔一凡的房间，一样没人。乔一凡竟然是不知去向。高英杰觉得有些不寻常，却不知道好友在搞什么名堂，也不敢向队长报告，连忙给乔一凡打电话。乔一凡接了，却只说自己吃完饭没事干，随便出去转转而已。 就回来了。 乔一凡在手机里敷衍着高英杰，他出来是去取账号卡的，虽然明天拿一样可以，但乔一凡此时实在有些迫不及待了。不过这事儿他可不想让俱乐部的任何人知道，所以只能是悄然离开。对于透明人一样的他来说，这倒是很简单，谁想却还是被自己的好友察觉。乔一凡心里有一些感动，却也不准备对高英杰说什么。这是自己的选择而已，和任何人都无关。高英杰虽然关心他，但他也很清楚高英杰帮不了他什么。死拖着高英杰的话，或许反倒会给自己这个前途一片光明的好友造成困扰。乔一凡从代练那里拿到账号卡回来时，已是晚上九点多。回来和离开同样是没有任何人留意。乔一凡来到自己的房间门前，正在开门，却突然有人唤了他一声。回头一看，高英杰从训练室的方向走了过来。 哎，英杰啊，刚加练完。 乔一凡打着招呼。 嗯。 高英杰应了一声，跟着很随意地问了一句， 去哪儿了？随便出去转了转。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我哪有什么事啊。哎，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我回去了啊。哦。 高英杰最终只是这么应了一声。他终究是个内向不善打交道的人，他看出乔一凡有心事，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最后终于是被这样轻松挡在了门外。高英杰又怔了好一会儿，最后却也只能是叹了口气，回了自己房间。乔一凡回到房间，打开电脑，立刻进入荣耀，登录了自己的一寸灰。上线一看，君莫笑在，心中一阵激动，小心翼翼地发出消息。 前辈，我已经三十级了。 好，挺快的嘛。 回复很快。 晚上一起副本吧，过零点有问题吗？ 没有，没有。 嗯，刷琉璃之地。这副本你还会吧？ 会啊。 可不要大意啊，我们的目标是要刷出这个区的记录。 是吗？那我还是温习一下吧。 换做任何一个职业选手来，对区区琉璃之地这样的副本肯定是不屑一顾，但乔一凡却是不敢有丝毫怠慢，这正是他这些年来当边缘人养成的谨小慎微的习惯。 嗯，看一看，我们只有三次机会。 为什么？ 因为除你之外的队里其他角色在三次之后恐怕就要升到31级了。 乔一凡此时 已经点开了第十区的副本榜单，琉璃之地24分41秒46的成绩，让他们职业选手看后都是一怔。 记录很高啊！ 乔一凡惊讶地给叶修发出消息。 是的，可以说是当前的极限了。 更换更强的装备的话，应该可以进一步提高。 但对于新区而言，这样的装备已经是极限了。 那我们要怎么做？ 三次机会，只要你能融入我们的队伍，破这个记录就没问题。 三次？ 乔一凡没有信心。自信，这是他最最缺乏的东西。 放心吧，你的话没有问题的，我相信你可以做到，所以特意只留了三次机会等你。 等我？ 没错，没有你的镇鬼，想打破这个极限记录还真有些麻烦。 可是镇鬼我还不太熟。 三次机会，至少在这个副本里已经够你熟悉了。别忘了啊，你也是职业选手啊。 你也是职业选手。很简单的一句话，本该如此的一句话，但是却是乔一凡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一句话。他习惯了透明，习惯了永远不可能上场的候补席位，习惯了在高英杰得到队长亲自指点加练的时候，只能羡慕的远远光芒。他身在豪门的冠军队，这反倒成了他的压力。在其他队员引此为豪的时候，他却总在掂量着自己够不够这个身份。你也是职业选手，这种肯定，这种认可，对于乔一凡来说竟是那么的来之不易，而且出自叶秋这样的大神之口，更显得分量十足。望着这几个字，乔一凡长久以来的委屈一下子都涌了上来，眼睛在这一刻已经湿了，却还是顽固地回了一条消息。 是的，三次足够了。 距离凌晨零点还有两个小时多点，乔一凡没有再在这儿继续感伤下去，和大神打了个招呼后暂时退了一寸灰，另换了个号跑去老区的琉璃之地，对这个副本再做一下温习。毕竟也是职业选手，虽然入行还短，但告别琉璃之地这副本却有些日子。这副本打当然会打，但要刷记录却要做到事无巨细的了解。乔一凡开始认真地做起功课。每个区域小怪的分布、小怪的类型、推进时路线的选择、每个 BOSS 技能以及大招的特点，乔一凡用大号将通刷了琉璃之地三遍。大号单刷他当然没有问题，在微草战队混得再边缘，能加入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实力的认可。相比队友虽然是差了点，但乔一凡可也同样没有输给过唐柔。他可不是唐柔和 BOSS 入侵这种徒有操作的新人可比。三趟熟悉完，零点将至，乔一凡换号回到了第十区，给叶修去了消息后，双方约定琉璃之地副本外界。赶去的路上，乔一凡看到了世界上有人对君莫笑的点名挑衅，叫板的内容一个是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再一个却是嚷着要和君莫笑单挑。